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87集，被带坏了。众人都皱眉，黑石老怪那把嗓音也像是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似的，干哑刺耳。只见他转回身，似乎是想到桌边坐下，可谁知他转身的一瞬间，突然身影一晃。展昭暗道一声不好，就见身边白影一闪过去了，展昭赶紧跟过去，林业火着急也跟过去了。邹良和素清对视了一眼，今天不打起来就有鬼了，这三人就是卯着劲儿来打架的。众人一晃神的功夫，黑石老怪已经到了天山派这一边的人群之中。天山派众徒弟都没反应过来，却见老怪出现在眼前。只见他阴恻恻的开口： 好久没吃新鲜的人了。 那些小徒弟哪儿见过这个，见他张开嘴一口的怪牙跟獠牙似的，心说这位真吃人不成。姚子陵抽刀要挡开他，但是这老头似乎十分卑劣，盯着一个看着年纪最小的女徒弟就扑了过去。那女弟子尖叫了一声，十大高手里头的王洛离他最近，赶紧抽刀扑过去，但黑石老怪动作比他快，眼看着那丫头就要被咬到了，众人都下意识的一闭眼，谁不知道黑石老怪一口毒牙，这小姑娘被咬到了估计得丧命。黑石老怪也挺痛快，打算吃一个天尊的徒弟解解气儿。他看准了那女弟子的脖子，一口咬下去，众人就听得嘎嘣一声脆响。 怎么冰凉梆硬的？ 黑石老怪正纳闷，就见自己叼着的不是那姑娘雪白的脖子，而是一把明晃晃的银刀。再看白道众人都松了口气，黑石老怪咬住的是白玉堂的云中刀。陆峰和姚子陵也是长出了一口气。黑石老怪一抬头，就看到白玉堂一张极俊美的脸出现在眼前，同时感觉嘴里的银刀一抽，随后眼前出现了一个白色鞋底儿。黑石老怪下意识往后一仰，却不料身后另一只鞋底踹过来，众人就听到砰一声巨响。天尊和阴侯一呲牙，吴沙也啧啧了两声。酒楼里众人在看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一前一后狠狠踹向那黑石老怪的脸和后脑，这会儿这黑石老怪的头都被他俩踩扁了。 你个老不死！ 白玉堂收回脚，反手用刀鞘抽他的嘴，老怪被抽的在空中抡了个圈，摔在了地上。旁人就听到啪嗒几声响，再看地上有几颗带血的牙齿，白玉堂一脚踩他的脸。 吃人也拔光你的牙。 天尊看着白玉堂一脚将黑石老怪踩在了脚下，忍不住摸了摸下巴。 哎呀，哎，你干嘛？ 玉堂被你们家猫崽子带坏了。 哪儿带坏了？ 我家玉堂从前从来不踩人家脸的，还有啊，之前他还骂人家放屁。 说着，天尊又瞟了一旁正给小四子喂水的赵普。 那是被你带坏的。 这个嘛， 我家玉堂以前可乖了，他以前可有礼貌了，揍人的时候呢从来不说话的，也不回嘴，直接开打。你看现在都会耍嘴皮子了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二话不说就开打，这叫有礼貌？旁边萧良抱着胳膊蹲在屋顶上，边剥栗子吃边瞧着被打翻在地的黑石老怪。 我当多厉害，原来是只弱鸡。 你怎么过来了？ 说起这个，萧良就很不满，他刚刚要跟他们进酒楼，不过林业火把他丢过来了。陆天寒笑着伸手拍了拍他脑袋： 小娃，不能只看表面， 那老鬼可是当年八怪之一，100多岁的人了，自然不是弱鸡。 被打成了这样还不是弱鸡啊？ 小娘子，当年的八怪啊都是坏人，不止坏还卑鄙无耻。 嗯，看得出来，都偷袭的，不要脸。 遇到高手，特别是要提防的就是这种卑鄙无耻的。不过那黑石老怪要倒霉。 怎么说？ 玉堂有点老实，老怪可能会想法子算计他。 他要小心什么？ 阴侯听到此处只是笑了笑，也没多说什么。天尊摇了摇头，感慨： 哎呀，我家玉堂就是人实在啊。 众人都有些想笑，继续看酒楼里的情况。白玉堂和展昭的到来让酒楼里又热闹了一些。白玉堂一脚踩了黑石老怪，就见那老头趴在地上不动弹了。对面只听骷髅怪阴阳怪气的开口： 哎呦，踩死人了。 众人看了看他，就见丁武很感兴趣地打量了一下白玉堂。 哦，难怪白道的越来越嚣张，原来有靠山呀。 白道众人也颇为无奈，靠山？靠谁？白玉堂向来不承认自己是天山派的，也不承担任何关于武林的责任，跟他师父天尊一样那么不靠谱。丁武伸手擦了擦嘴角，跟流口水了似的。 这中原的男子就是俊俏呀，瞧这眉毛这眼睛，哼，连味儿都是香的。 展昭瞧了瞧丁武一张骷髅面具下边一双贼溜溜的眼睛，上下左右端详白玉堂，眯眼睛 调戏我家耗子。 白玉堂也没往心里去，反正他也被调戏惯了，所以他只看了一眼地上僵直了不动的黑石老怪。 起来，装什么死？准备一会儿偷袭吗？ 众人都厌恶地看着地上的干枯老头，想起他刚才偷袭和欺负弱小的恶行，简直是江湖人的耻辱。片刻之后，就见地上的黑石老怪忽然轻轻地动了动，脊背一股一股地抖了起来，还发出一阵闷闷的呵呵呵的声音。众人忍不住皱眉，这是他在笑，怎么比哭还难听？之后就看到那黑石老怪缓缓地蠕动了起来，身体里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，似乎是全身的骨头都断了重新接回去似的，再配合他干瘪的干尸一样的身影显得十分诡异。老怪伸出与老树枯枝相仿的手撑着自己的身体，以一种怪异的姿势扬起身，骷髅一样的老脸从斗篷里露了出来。众人看到后都忍不住倒抽了口凉气，这位是在地里埋了多少年，本来就很恐怖，现在一口牙掉了好几颗更恐怖了。展昭默默地替那老头哀悼了一下。 哎，这老头完蛋了，玉堂肯定嫌他脏。 老怪扬起脸后一脸坏笑地看着白玉堂，用沙哑的嗓音开口： 原来是天尊的徒弟呀，真是流光水滑啊。 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一脚又把他踩楼板里了，直皱眉： 你看你那副尊容，还是趴着吧。 白道其他人都下意识地看了看天山派的人，那意思白玉堂脾气还不小。王洛也抱着胳膊凑到陆峰跟前： 师兄，太师叔祖一段日子不见，脾气见长啊。 陆峰也无奈，白玉堂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脏兮兮，那黑石老怪跟从泥巴坑里爬出来似的，白玉堂估计这会儿想从二楼把他踩到一楼去。黑石老怪被白玉堂踩到地底之后又不动弹了，可正当众人以为他老实了的时候，忽然就见那老怪猛地一躬身，跟只虫子似的扑向白玉堂： 让我尝尝天尊徒弟的滋味。 只是他还没扑着白玉堂，脚下似乎一绊，砰一声摔地上了， 摔得还蛮惨。众人都纳闷，这老头怎么了？没人碰他呀，踩到衣服了？再低头仔细看，只见站在他身后的展昭虽然扭着脸东张西望的，但一只脚正踩着那老头的后衣摆呢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 哎呦，展昭这话呀， 黑石老怪刚才光顾着偷袭了，哪想到衣服被展昭给踩住了，这一下可好，摔了个狗啃泥，鼻子都摔歪了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抬脚对着黑石老怪的头砰砰砰就是三脚，众人再看老头脸都被踩进地板里去了，卡的那叫个实在。黑石老怪这会儿也不装死了，双手按着地板拼命要往外拔自己的脸。这会儿从楼下看更精彩，酒楼掌柜和伙计都仰着脸看着楼板，只见楼板上破了个洞，露出半张人不人鬼不鬼的脸来。展昭踩完了，对一旁姚子玲一指桌上的酒壶，姚子玲下意识的将酒壶一扫，展昭接住后就倒在了老怪的身上。老头不知道展昭在自己背上撒了什么，只感觉湿漉漉凉冰冰的。 别动啊，火油来的。 老头身子就一僵，展昭坏笑， 你就怕火烧吧？乖乖趴着别动，动一动我就给你直接火化了，一会儿见到骷髅的棺材给你埋了。 老怪僵硬地趴在那里不敢动，心里纠结，他的确什么都不怕，就怕火烧，好容易活到100多岁，在这儿被烧成灰可不划算。老怪还挺识时务的，真的趴着不动。江湖人现在都知道展昭是阴侯的外孙，黑石老怪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头就发毛。 的确像阴侯啊，偷袭不成反而会被他弄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